许兄说要带我来咱京城最好的书摊，难道就这城郊啊？ 哼，正是此地，再往前走走啊，就能看见竹屋了。那书摊便在那竹屋外。 也是无趣的很， 这地方简陋至极，可来人倒是不少，想必是有什么过人之处啊。 那是自然了，此处说的呀不是寻常流传的话本，别处讲些儿女情长英雄路短，这里却讲鬼怪神仙天宫圣景，虚幻之物偏被说书先生讲得栩栩如生，仿佛当真成云登仙一般，更何况啊他本人也是十足江湖气。 这怎么说呀， 来此地的人都是有钱捧钱场，没钱捧人场，倘若当真一子儿不掏，他也不恼，照样精神抖擞讲一天。更何况你瞧他身长玉立，一身布衣倒穿出仙风道骨的感觉，纸扇清辉更是有翩翩公子之态。 刚才正听到几个小姑娘说着，不过这么说来的话，我看那个茶棚的老板长得也甚是俊俏。 哦，林帝也发现了，来这儿的姑娘啊还真是一半来看说书先生的，另一半兼看茶老板，而且这老板不仅俊俏，与说书先生也是默契得很，每每故事到精彩之处便屈指轻敲书案，递给说书先生一杯茶，替他留好了书扣，听书的一边被话本吊人胃口，一边被美男勾着眼睛，这第二日自然是乖乖的再来了。 啊，原来如此。 哎，有配偏了。 不是冤家不聚同，冤家相聚岂时凶，早知死后无情义，昨把生前恩爱公。诸位看官，这世上多的是朝秦暮楚喜新厌旧之徒，前有王魁寡情薄义逼死发妻，后有李毅毁誓断盟另结新欢，抢来人情不过隔了富贵二字便地覆天翻。今日我要讲的一妖一仙一段奇缘，却纵横天地之遥，亦能破镜重圆。且说这一小仙本是天庭看管御笔楼的小人物，可挨着玉帝书房时常在翰墨池中给玉帝涮笔，有道是近水楼台先得月，到底是混了个脸熟，玉帝起他有些才干，人又聪明机灵，本想着将他提到身边历练历练，谁想他是个惹事的班头，闯祸的祖宗，时常擅离职守到人间闲逛，平时倒还罢了，只是这次却弄丢了玉帝最喜爱的一支笔，玉帝震怒，便将他贬到人间好好的玩一遭，谁知他一下界便惹上了一身风流债。 收听前一期原创仙侠耽美广播剧《天上掉下个小妖怪》。 老板，来三个肉包子。 好嘞，您请稍等。 我们去买个糖葫芦吧。 好啊。 冰糖葫芦。 一会儿陪我去那边的水果摊看看。哎，怎么了这是？好多人过去了，咱们也去瞧瞧呗。 季子池， 这不是施大人家的千金？ 我听说这施 大 小姐 到小调的， 这可不好说。 可偏偏此人风流成性， 官宦人家最乱，指不定又和哪家结上梁子。 发现了。 哎呦，要我说呀，这人也是挺倒霉，惹谁不好惹着大小姐。看这一群人。 季子池，你还真是隐藏的深啊，看你表面翩翩公子， 想不到竟然到处拈花惹草，青楼的人找上门了不说，昨晚酒席我明明是让你向我爹爹提亲的，可你呢，趁我父亲酒醉居然让我父亲给你介绍刘大人家的二小姐，你简直就是…… 够了，玉帝哪儿看这么多狗血剧啊，安排这些烂情节。我跟你说啊， 你要是找不回丢的东西就不要再回来了，在凡间不准再用法术丢天庭的人，否则我就真让你当一辈子凡间公子去。 我没什么可解释的，我们之间的事算我对不住你，你我到底恩爱一场，还有些情分在，从此一别两宽，各生欢喜各好。 哼，你诓骗了我的感情就想这么一走了之，笑话，给我拿下。 是。 老板，对不住了啊。 你这吓我摊子做什么，给我回来。 你们赶紧起来给我追啊。 属下无能，让那小子给跑了。 真是白养你们这群废物。 总算摆脱了那群人啊。这玉帝害我天天在怨妇堆里打转，还不能使仙术避开，是要累死我。带我寻个清静的地方歇息片刻。 怎么软软的？ 哪里来的高空坠物？不知道高处不能随便乱扔垃圾的吗？会砸着人的。 金门洋刃，没有你我就摔死了。 你干什么？ 你救了我的命啊。 我可没救你的命，你差点要了我的命。再说虎有九条命，摔死一次也不妨事。 你怎么知道的？我的面具呢？我的面具呢？ 这儿呢。 对不起，我的脸吓到公子了，谢谢公子救了我，看来公子无碍，还请公子留下姓名，来日应当报答。 小心。就你这样怎么报答我？你的腿受伤了，看样子是走不了了。 没关系，我可以。 你这是拿我当肉垫当上瘾了？算我倒霉，谁让我是菩萨心肠呢？腰的伤寻常大夫看不了，去我家里，我帮你治吧。 公子，您把我放下吧，我能走。 不想我把你扔了，就闭嘴。 那个公子，你到底怎么知道我是妖的？ 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啊，你的狐狸尾巴忘收回去了，下次可要小心点，出来玩连原形都藏不住，当心吓着凡人。 见毒识广，不是妖怪就是神仙，长得这么好看，那肯定就是神仙了。 什么？ 啊！ 我仿佛听见有人在夸我。你老按着这块破铁做什么？脱了呀！我又不是没见过那块伤。 可是，你不觉得我的脸可怕吗？ 这有什么可怕的？一副皮囊罢了，人死之后不都是一具白骨，谁又比谁好看呢？ 我长这么大只有你一个人不在乎，可见 纵是皮囊也该要副好的。 是是是，我倒是忘了，你们狐妖比其他妖怪爱漂亮多了。哎，我可得把你腿伤治好了，否则万一留疤了，你是不是还得在腿上弄块布遮着呀？ 你 来，我先给你止伤，可能会有点疼。 疼疼！ 好了，这几日呢，先住在我这里，每天换药，过几天也就无大碍了。话说，我看你修为这么长啊，肯定不知道雷劫之伤也能通过修炼复原。修为越高，疤痕越淡越小。你若是静心修炼，总有一天会好的。啊， 当真？ 当真。 可这一日于我而言，怕是绝无可能了。你不知道吧？我修炼，从小便是我们族中的吊车尾。 我看出来了。 喂。 你继续，继续。 狐妖修炼却失人精元，我不愿伤人性命，自己又缺少慧根，修炼起来自然举步维艰。族人视我为异类，三年前过雷劫时又被灼伤了半张脸，寻常人见了更是避而远之。你倒是第一个不嫌弃我的人，没想到我这么个赤壁门羹倒霉了好几百年的家伙，今天转运遇到神仙了。 依我看呢，你算不得倒霉，倒是傻人偏有傻福。既然金元修行虽快，却造杀业难修正果，你不杀生不作恶，老老实实的修炼，却是误打误撞遇到正途了。不过你现在最要紧的不是修行，而是该先长长脑子。 你是说我傻？ 嗯，我不过说了几句开胃你的话，瞧你刚才那副感恩戴德的样子，岂不知是话三分假，日后啊估计被人几句话便骗了去了。 我， 那你对我说的话有几分假？ 我是个实诚人，说话从不掺假。 那我便只信你一个人。 还真是个死心眼。对了，说了半天了，我叫季子池，你叫什么名字啊？ 我没有名字。 你既然是天上来的，肯定知道不少好听的字，不如帮我取个名字吧。 我原来在汉墨池边，以墨为伴，以竹为邻，不如叫你墨星竹如何？ 这名字倒像是紧挨着你，我喜欢。 子池哥哥，你常来凡间玩吗？ 嗯，天庭谁不知我隔三差五下界来。 你很喜欢这里？ 当然，这里有意思的很，可以去去青楼听听小曲儿，调戏小姑娘。天上的仙女虽然好看，可却是谨守天条，冷冰冰的，不像凡间的人明谋善赖，巧笑倩兮。你这是什么表情啊？我还没说完呢。最重要的是可以没事捡捡小妖怪。 你还见过别人啊？ 哎，就算我有心捡，大概也没命被砸这么多次还没事吧。 我啊，这次是为了找一把神剑。 剑？什么剑？ 成灵剑，据说是天上人间第一剑。我弄丢了玉帝最喜欢的一支笔，找了许多日子也没寻着，回天庭之期就要到了，只好用这把剑交差了。 玉帝要笔，你给他剑，这怎么能交差啊？ 这你就不懂了，若要人忘记喜欢的，便要给他更喜欢却得不到的，成灵剑便是如此道理。 这样啊。 小脑袋又想什么呢？ 没什么，觉得新奇。那你现在知道剑在哪里了吗？ 打听的差不多了，应该是在李泉宫，正打算过些日子过去呢。 你去取剑时能带我同去吗？ 怎么，你这是吃定我了？你还是不去的好，此剑剑气至刚至纯，连我靠近都必定能全身而退，更不用说寻常小妖了。 真的很危险吗？ 我说过，我说话从不掺假。 那我只与你同行，不靠近剑，可以吗？ 好吧，但是你一定要小心。你怎么会从李泉宫出来？ 子池哥哥，我回来了。你看，这是什么？ 纯灵器。两日前你留了书信，说有要事去去就回，是瞒着我自己来这里取剑了。 啊！神剑到手了，你不高兴吗？ 你是疯了吗？我说了多少次危险，你自己数数，你还剩几条尾巴？用五条命换一把剑，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？ 子池哥哥，若说疯，你比我还要疯。一个好好的神仙，偏要与妖怪做朋友。你不必生气，我去取剑，不是为你，是为我。 为你？ 我交朋友不外乎诚意二字，你既然是我认准的人，赴汤蹈火我也愿意。再者，你要回天庭了，我要你看到这把剑便想起我，纵然在下界五湖四海泛舟游荡，也忘不了我。 你，我不会忘了你的。给你，这是我的贴身玉佩，我要走了，留个念想吧。要是我下次碰见你不记得了，拿出来扔在我脸上。 哎，那我这个面具送给你，要是下次我碰见你忘记了，也让你扔我脸上。 保重。 保重。这只凡间的竹子，不想栽在天庭的汉墨池边，是不是痴人说梦了？ 师父，你当真要为了那个人再度雷劫？可是已经过了快20年了。 快20天而已。 师父，天上一天，地上一年啊，他这要是去个100天，咱们这就是100年，放着临终的好日子不过，为什么还要冒险啊？ 我知道我没见过他，也不了解他，可是天上那么好，说不定啊，他在天上逍遥自在，早已忘了你。 小溪，你不懂。 你的腿受伤了， 看样子是走不了。 你若是尽心修炼，总有一天会好。 最重要的是，可以没事捡捡小妖。 我说话从不掺假。 怎么，你这是吃定我了？ 用五条命换一把剑，有什么可值得骄傲的？ 我不会忘了你的。 九尾狐莫星竹渡过雷劫修成正果，可于明日午时登天候选。 20年了，子之哥哥，你不来，我自当去寻你 了。新晋散仙进殿参拜陛下，众位修成正果实属不易，如今登临仙境，定要恪守天条，济世救人。 是。 列位如今尚属散仙，命你们去人间游历3年，降妖济世，演化世人。此罗盘乃为寻妖之用，分赐尔等。通过此次历练优胜者，便可留在天庭任职。速速往人间去吧。 想不到天庭竟然有这么多规矩，竟还要下界去。既然好不容易上来了，先去看看子池哥哥，再走不迟。 你找季子池？ 是啊。 你找他有何事？ 我在凡间和他有一面之缘，他与我有救命之恩，如今初登天庭，想当面道谢。 哎呀，你来迟了，他脑袋不知搭错哪根筋了，自请别往人间去了。好好的神仙不当，偏要当妖怪。 什么？当妖怪？ 就是10日前季子池官复原职不久。 才恢复原职没几天，你就差点儿又在我眼皮下跑到凡间去。这几日让你反省，反省得如何呀？ 子池性情懒惰，又爱偷奸耍滑，实在难堪天庭众人。 我如此器重你，你竟这般不放在心上。既然如此，你便当个真正的凡人去吧。 不劳您费心，我愿自贬下界。 就是这样，10天前他自请贬往人间，算起来在人间也有10年了。 10日前？那不正是我登天待选的日子吗？天意弄人，天意弄人呢。当妖怪，当妖怪，10年了，居然都10年了，你那样的人怎么能去当妖怪呢？早知道你在人间，我又何必焚高祭鬼的修炼？ 命你们去人间游历3年，降妖济世，演化世人，速速往人间去吧。 回人间吧，回人间吧。 是这里吗？不对啊，怎么既没有仙也没有妖怪呢？那边也不对啊。哎，前面金光四起，莫不是一同下界的神仙？不如托他们帮忙找子池哥哥，就算不能帮忙，遇到他时多少请他们前往留情啊。 你们这帮烦人的东西，我都说了我没害过人，为什么要收我？老子做神仙的时候你们还是毛孩子呢。 念谁呢？哪有神仙会做妖怪的？ 就算你曾经是神仙，肯定也是触犯天条被贬，和妖怪没什么区别。 跟他废什么话，直接收了他。 就是害人的时候戴的、 啊、那个人手里拿的是我的面具，是子池哥哥，是他。 住手！ 他不是妖，他没有害过人，我能作证。 你是谁？平白无故何必来淌浑水？你腰上的是我的玉佩，你把那只狐妖怎么样了？ 我 还是你便是他？ 是我，子池哥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，子池哥哥。 你的脸的伤口痊愈，我仅一时未能认出你。 这个玉佩还给你。你当时说过认不出的时候我就把它扔你脸上的。 怎么了？ 脸 暗红的缠枝莲纹。 我的脸又不好了吗？ 无妨，只是先前的疤痕变成了缠枝莲纹而已。 怎么之前没有啊？ 你们续完旧了吗？我们可没工夫听你们腻歪。 等会儿告诉你。 哎呀，你让开，别打扰我们捉妖。 他是为我才从上仙沦为妖的，今日有我在，你们谁也不能将他带走。 哼，你以为你一个人能阻挡我们这么多人吗？痴心妄想。 自然不能。这样，我们之间做个交易如何？你们放过他，我便自愿退出此次历练，从此再不回天庭，怎么样？ 这怎么能行？你好不容易才成仙，怎么能轻易舍弃？ 众位意下如何？我可是有诚意的。 条件确实不错，可我们凭什么信你？我们若是放了他，你转头就回了天庭，可怎么办？况且我们费力降妖，你总不能叫我们空手而归吧？ 没错，空手而归倒霉的可是我们。 你们不要得寸进尺。 不就是一只妖吗？我给你便是。内丹来换，可以抵得过了吧？ 你是疯了吗？竟然自毁道行！ 若说疯，比我还疯。这次是为了你，也是为了。 你是个爽快的人，我们也不会言而无信。你们走吧。 好一个疯！好好好，你愿疯，我便陪你疯这一场。虽然你们运气好， 老子买一赠一，拿着。以后能滚多远滚多远。我们走。 先生话本说一天，口渴了吧？饮点茶。 哎呦，老板您又来了，每次说到关键的地方，您就送茶来了。哎，先生，那一仙一妖后来怎么着了？ 是啊是啊，正到精彩之处呢。 我这书摊的规矩，您不会不懂吧？喝了莫老板的茶，便不再说了。您要想听的话，明日再来。 来来来，散了散了，先生要收摊了。你要想听，明日再来。 哎呀，这就没意思了。 哎，是啊，每每都卡到这种地方。 明日肯定跳过这段了。 就等着听下面呢。 你这书扣留的正是时候啊，这后面的事，不该说，也不能说。我还没想好该怎么编呢。很巧，你这个救星就来了。 亲日里拿这些事当话本来讲，成了人脸皮反倒修炼得更厚了。我看你明朝拿什么事来续你的话本，真是的。 不如便讲些红绡帐内的事，如何？ 你， 哎，这缠枝莲可比你的嘴诚实多了，每次临近动情之时，便急着显现出来。想不到你能修炼出这么好看的纹样，我倒是小看你了。 哼，若不是你太小看我，以为我永远修不成仙道，你不会那么着急下界为妖。当初谁说的不在乎我样貌，如今也贪恋起好皮囊来了。 说好了封一场，那就是要封得彻底一些。不过木儿，明日的话本恐怕真的该说到鱼水之欢了。 季子池，你敢说出去，我让你渴死在书桌前。你 水竹楼，一心人就恩怨如钩，从花浪谷自在悠悠，白衣却惹一身风流，曾许飞鸟通透， 别无求， 盘树明愁 能相由，萍水相逢霜雪白头 都写就， 且得青池翠岸 好风后， 轩间竹花 灯如豆，天上一日正是三秋， 说有根在荒， 烟却无暖不花不柔，虽无心机却为你谋，此生若负生死相冲，甘图一搏当归荒丘，这一别后天高日久，如夜如昼雨草难留，俗世旧山风月如钩，一腔离愁且守且守。 若归来，我便身后遗憾迢迢，流云逐秀，是说因果，枝叶难修，电车泪走，一等天后。 但谁想要及时， 人间有 苦竹作了 太成流，上苍垂眸得一只手叹幸福， 本是清澈翠岸 好风后， 难走未走 留未留，天上一日人世三秋，来世人如旧。此诚若何，生死相酬，甘土一钵，怎归荒丘？若你归来，我便向后，若夜难酬，我等天后。 纵使新朋友换旧友，此心此意付谁能收？你寄寻来可些美酒，共一醉便与天同寿。青山北斗金水出楼，白衣夜坐一生风流。清茶入喉先生漱口，非真非假行君无咎。青池翠岸飞鸟同头，灯花如豆映照白头。胭脂红透乱风共走，人鱼在水不朽不朽。